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你好，欢迎来到家叙家议，我是孙畅。伴随着一句阿拉就是灭霸，上海一家超市的普赛红大姐彻底在网上火了。她在13年里专注于灭蚊一件事儿，从外到内设置了六道阻挡蚊子进超市的围墙，自己戏称它们为六扇门。她总结蚊子从早到晚的生活规律，什么时间觅食，哪个时段午休，什么时期更为凶猛，蚊子作息表，在网上收获了将近2亿的点赞量。这两天普赛红应上海大学管理学院邀请，给大一的新生上了一节课。他被聘为校外导师，和同学们分享了工作经历和走红之后的感想。他说自己只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工作而已，每家超市都有像他一样的人，因为幸运被大家发现。蚊虫叮咬，这是多小的事儿啊，谁在夏天还不被蚊子咬几下？可叮咬呢，也是大事儿。因为蚊子对人类的侵害从来没有停止，还曾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了登革热、黄热等疾病。我们普通人对待蚊虫就是随手拍，而蒲大姐却不断地尝试，自制50多种捕捉工具，把点点滴滴的知识、经验总结下来，进行记录归纳。这种十几年如一日，还乐于和周边居民分享的精神，特别值得人们学习。他走进校园，也是给大一新生的最生动的现身说法。难怪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的党委副书记说，蒲阿姨不断地钻研掌握工作规律，同时服务社会的做法和大学的自强不息的校训高度契合，让她做校外导师可以打破社会和学校的围墙，让同学们了解大学外的生活，了解上海城市的生活，对于新生融入大学、融入社会很有帮助。可以说蒲大姐的工作不仅是平凡，甚至有人可能说灭蚊子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这也是最让人称赞的地方。要论知识水平呢，最前端的科研专家现在是通过辐照的方式动用核能量，使蚊子不育，减少它们大量的繁殖，手段很高。要论范围覆盖，全国各个地区都有爱国卫生委员会，他们会定期的组织居民社区、单位院落、公园绿地，还有市政地下管井进行全面的蚊虫防治，范围也是很广。可是论积极和专注，蒲大姐却是在自己能做的程度上做到了极致，她担当起灭霸这个名字，也让网友深深的感叹，高手就在民间。 她这持之以恒的精神说实在真挺棒的。蚊子的习性也就是夏天才有，就这几个月观察了13年，换了50多种工具，真是挺棒的。 因为这个蚊蝇的问题对于超市那么大的公共场所确实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他这件事情给大学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迪。 任何的工作，任何的行业，首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都是可以有闪光点的。 对于他这种态度和精神真是感到挺佩服的。 就任何事情都马虎不得，都是我们可以认真钻研、认真去研究的，都会做出好的工作成果出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更好的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得到成果并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生活中要有观察力，而且要有恒心，持之以恒的干下去，从小事开始干下去，才能成就大事，不要好高骛远。 做事情的时候，首先要把知识用于生活当中，用于我们的这个对于社会的一些贡献当中的。如果说你上了大学，取得了文凭，那是好上加好的事儿。向蒲赛红学的呢，是一种做事情的精神，就是脚踏实地，善于钻研，锲而不舍。 对于大学的新生来说，他们最需要接地气的榜样。前段时间社会上有关于躺平的争论，关于内卷的争论， 暂且放下这类网络现象是不是伪命题，我们先不谈，就说蚊子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一个人目标就是躺平，其实被蚊子咬了再把它拍死，不耽误上班，也不耽误躺平。躺平的同时，有没有把个人生活中的小事处理得清清楚楚呢？同理，热衷内卷的公司或者个人，卷，您能卷到哪种地步？卷得过蒲大姐吗？您觉得灭蚊是锅碗瓢盆之类的小事儿，那一屋不扫，又何以扫天下？人活一世，每一天都是在做看起来渺小的事情。寻找意义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把小事做好，不用优越，不用失落，可能艰难，也可能轻松。我们对灭蚊是这个态度，对待生活也一样是这个态度，您说呢？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在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家叙家议，还能够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我是孙畅，再见。 小朋友，请你拍拍手，我的名字叫做 Mosquito， 小心哦，我就在你的左右，趁你不注意我就咬你一口。 吼吼吼，它要走走走，让人痒着痛着抓着好难受，来不及它有去无踪，飞到西它又飞到东。蚊子蚊子，请你帮帮我，说真的我也好想变丑，可不可以就算你要咬我，希望都写 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手冢治虫是现代日式动漫的鼻祖，他首先把电影技法带入了漫画，用电影分镜头的方式来讲述漫画故事，这一切都奠定了现代的日本漫画技法。手冢治虫还用旺盛的精力涉足了几乎所有的类型漫画，为类型漫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他的作品多数都是兼备哲理性和娱乐性的名作，而他宣扬反战和自由，也让人们对漫画的认识从小孩子看的连环画提升到了跟电影和文学同档次的文化产品。1947年，他以漫画《新宝岛》奠定了日本漫画的叙述方式，极大地扩张了新漫画的表现力。1952年的作品《铁臂阿童木》轰动日本，漫画作品《火之鸟》至今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漫画界的最高杰作。此外，手冢治虫的动画公司也奠定了当今日本动漫的运作模式和体系。日本被称为漫画王国，日本人的文化生活都跟漫画有着紧密的联系，手冢治虫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誉为漫画之神。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嘉宾为大家介绍几本和手冢治虫相关的书籍，同时也欢迎各位朋友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三本都是和漫画有关的书，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编辑小蒋，小蒋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快手二次元主编老白，老白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的这三本书哈，一本叫做《我是漫画家》，一本呢是《谁都可以画漫画》，还有一本呢就是著名的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代表作之一《森林大地》。那这三本书大概讲了怎样的内容？这三本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请到这个小蒋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我是漫画家》呢和《谁都可以画漫画》这两本书是文字书，其中呢这个我是漫画家呢，他是漫画家手冢治虫生前的一个唯一的亲笔自传。就是市场上呢其实也有一些手冢治虫别的传记，但是这些传记呢，比如说像我的父亲手冢治虫，这个是手冢治虫的儿子手冢真他的这个视角来介绍手冢治虫的，还有就是像手冢治虫的漫画